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334集。徐校长回来，冉姐继续见朋友。 对了， 听秦管家说到这句，秦修晨打了个响指，他朝经纪人抬了抬下巴。 你把我书房的文件拿过来。 经纪人知道秦修晨说的是什么资料，把秦修晨早上打印出来的秦宇的资料拿给了秦管家。等秦管家出门之后，经纪人才看向秦修晨。秦修晨揉了揉眉心。 有什么说？ 你侄女儿有进娱乐圈的想法吗？ 经纪人走到秦修晨身边。 好，你看她那张脸，就是天生吃这碗饭的。正好你工作室要签新人，有什么比把你侄女儿放在你眼皮子底下更好的？ 经纪人说的侄女自然是秦冉。 以你在娱乐圈的地位，手里的资源大吧，她呀也不会被拉去乱七八糟的酒席。有你罩着，从此以后你们俩一男一女横扫国内娱乐圈。 经纪人说着都能畅想到那样的场面了，面色激动的通红，伸手一拍桌子。秦修晨手指敲着沙发，瞥了经纪人一眼。 看情况吧，你要能说动他进娱乐圈，什么都好说。 他就是觉得秦冉不像是会进娱乐圈的人，就他那样的长相，不会没有星探找他。而且秦修晨想起来晚上看到的车子。经纪人面色一喜，他站起来。 嘿，那你把他联系方式给我。 秦修晨只留了秦冉的电话，没给经纪人，只是淡淡开口。 你去找小林要。 他拿出了手机，点着手机上存着的秦冉的号码，看了好半晌，然后点开微信，在添加通讯录好友上翻了翻，很快就翻到秦冉的号码。点开来一看，头像是一片空白，什么都没有。他在验证消息上工工整整地填了3个字，秦修晨。秦管家这会儿已经回到了秦家老宅，这会儿在他的房间看资料呢。门外，阿文敲门，秦管家放下了老花镜，沉声开口：“ 进来。” 秦管家。 阿文走到秦管家身侧，看到他桌子上摆着的文件，眸光一凛，几乎破声：“ 129的资料，您怎么会有？” 秦修晨打出来的资料页面右下角是一个129的形状，这是129的标徽。阿文在秦家待了这么久，京城的几个势力他怎么会不知道？去年之前，秦家分裂还没有这么严重，本家这一脉还有10几个程序员。最近一年，秦四爷这么短时间内能把秦家一一击破，其中一大部分原因就是因为欧阳威是129内部的人，找出了不少秦家的内部资料。秦四爷又是个不择手段的人，秦家本家这一脉没落也在情理之中。129也是新兴势力，四大家族也不是没有想过要去吞并。但不说其他人，光是一个孤狼，一个巨鳄，就让所有势力望之却步，不敢跨越雷池一步。 六爷给我的资料，秦宇的。 秦管家放下了资料，阿文见秦管家面色有异，不由抬眸。 资料是有什么问题？ 秦管家嗤笑一声。 眼高手低，几乎单方面跟二爷解除父女关系。既然他解除了，就随他解除吧，不用管他。 阿文点点头，他看着秦管家手边摆着的资料，想起来他找秦管家的事。 啊，二爷的房间的监控我看了。 怎么样？ 秦管家手撑着桌子站起来。 您去看看就知道了。 阿文不知道怎么说， 面色有些古怪。秦管家放下手边的事，跟着阿文去阿海那里看了一下，视频是阿海在处理。看到秦管家过来，阿海一句话都没有说，直接点开了视频监控的一段录像，总共2分钟。秦管家看完，注意到里面来来去去的一些人。 是哪个？ 他看向阿海。阿海默了一下，然后低头伸手指了指监控上的时间。 您再看看。 监控视频上方是显示着的时间。秦管家仔细一看，果然发现了问题。中秋节那天上午11点的2分钟被跳过了，晚上8点的2分钟时间也跳过了。 我拿回来的时候，总视频时长是36个小时，就在刚刚，突然少了4分钟。 阿海神色莫测地看着电脑。 秦管家，有人当着我的面黑了我的电脑，还删了一段视频，我还没有发现。 阿海虽然不是专业黑客，但也是秦氏的高级程序员，黑客程度不能跟大师级别的相比，但也比一般人强太多。他的电脑都是自己家的防火墙，有人篡改了他防火墙的数据，还趁机删了一段视频，能做这样的？ 秦管家，对方应该是一个非常厉害的黑客。 阿海抬起脸，语气激动。 如果他能帮我们。 秦管家坐在他的对面。 可二爷怎么会认识这样的人呢？ 秦管家想不明白，不是他看不起秦汉秋，只是秦汉秋的生活环境不太像是会认识这种黑客的人。秦管家突然发现谜题太多，他有些头疼。翌日，京大路口，秦宇抱着一堆书下课出来的时候，就看到站在路口的徐瑶光。他一愣，自从高考后到现在，他就没有再见过徐瑶光，徐瑶光也没有找过他，两人几乎就失去了联系。来京大之后，秦宇也没有听说过徐瑶光的消息，他才知道徐瑶光不在京大。他抱着书站在原地想了会儿，才走到徐瑶光对面。 徐少，你怎么在这里？ 若还是一个月前，秦宇可能不会对徐瑶光这么热情，只是现在，他微微抿唇。徐瑶光双手插兜，看着人群，听到秦宇的声音，他顿了顿，然后微微颔首。 在等乔生。 对了，你高考志愿填了哪儿？ 秦宇点头。 没填大学。 徐瑶光已经看到乔生了，就朝他挥了挥手。他淡声开口，语气清冽。 我爷爷没让我继续读。 不念大学。 秦宇脸色有些崩，他抬头看了一眼徐瑶光，脸上勉强地笑道。 徐少，你骗我的吧？ 他不上大学，要干嘛？ 确实不读书了。 乔生就几步远了，徐瑶光看了秦宇一眼。 我们出去吃饭，你一起吗？ 秦宇有点怕乔生，尤其在秦冉的那件事之后，他摇头。 不了。 徐瑶光也没有再多说，他眉眼一直都挺冷淡的，几个月不见，似乎又变了很多。等他走后，秦宇同专业的同学才走过来，询问他刚刚那男生是谁。 长得好帅啊，能比得上宋校草了。不是我们学校的吧？ 不是我们学校的。 秦宇笑了笑。那件事发生后，他就跟辅导员说换了寝室。 他高考纯文化课732分，国家卷第二名。 周围全是惊叹的声音。秦宇却是看了看徐瑶光的背影，微微抿唇。他不知道乔生会不会把网上的事情告诉徐瑶光。秦冉寝室，他今天换了一盆花，南慧瑶一眼就认出来了。不过秦冉戴着耳机在写一些他不太懂的谱子， 南慧瑶写完了教授布置下来的作业，就开了电脑，询问班级群里的人有没有人一起打游戏的。不多时，很少回寝室的冷佩珊从外面回来了，她把包包放到自己的桌子上，然后看向南慧瑶跟杨怡。 你们知道你们物理系明天有一个演讲吗？ 南慧瑶放下按着键盘的手，眼前一亮。 你是说宋校草吗？我当然知道。 然后叹息， 哎，但是我抢不到票。 清大演讲会所就那么大，物理系都不够坐的，若是其他人就算了，偏偏又是神龙见首不见尾的宋绿婷，别说物理系，连英语系的人都疯狂点抢票。到最后，本来是为了物理系新生，偏偏一群新生抢不过老油条。物理系大二、大三、大四其他专业的学生，到最后物理系新生却成为了最惨的新生，票寥寥可数，让南慧瑶简直看到了饭圈的恐怖。 我这里有票，也是一个学长给我的，你们要去看吗？ 冷佩珊拿出了兜里的两张票递给南慧瑶。南慧瑶接过票，眼前一亮， 啊，这你都能拿到？ 因为我那个学长刚好认识宋学长。 冷佩珊淡笑， 你竟然认识宋绿婷？ 南慧瑶脚一蹬， 哎，有见过他本人吗？ 冷佩珊坐到椅子上，把票递给了南慧瑶，然后看了秦冉一眼，对方依旧戴着耳机，似乎没有听见一般。 见过一面，下次有机会我带你们去看看。 秦冉手机在放歌，耳机是特制的，外面的声音他听不到。这个时候有电话打进来，他看了看也没有接，直接挂断，然后起身。南慧瑶看了看他， 等等，冉冉，你是去吃饭吗？一起。 他拿着饭卡跟上。秦冉看了他一眼，手机一握，是去吃饭，不过还有几个朋友。 谁啊？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